主啊，离了你我们还什么都不能做。主啊，为什么我们要为自己找那破碎不能储水的水池，而离弃你这活水的源河？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到你的面前。主啊，愿我们都能够爱你更深。当我们爱你与你连结的时候，你源源不断的爱就能够借着我们流出去。主啊，我们就能够成为世界的光，世界的盐。主啊，我们就能够让这个世界能够更回转，更像你，你所愿意的世界。主啊，愿你的旨意能够在这个世界借着我们能够更多的成全。主啊，愿更多的人能够尊你的名为圣。主啊，求你真的悦纳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让我们都成为爱的使者，让我们都能够带着你芬芳的气息，能够让这个世界，让这黑暗的世界能够更多的能够得到你的恩典。哦，主啊，谢谢你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爱你更深。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我们的生命主权交在你的手里，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也在这边为我们在台湾的短宣队，我们来向你祈求。主啊，求你今天这个时候就与他们同在，给他们一个好的睡眠，因为他们明天开始，他们要为你做这场属灵的征战。主啊，他们要带着你福音的使命，主啊，能够在那边来服侍那边的弟兄姐妹，那边不认识你的我们的骨肉同胞。哦，主啊，求你今天现在这个时候，让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炎热天气里面，他们有个安稳的睡眠。主啊，他们重新得力，明天要成为你福音的精兵。主啊，愿我们每一位在这边的弟兄姐妹，我们用祷告来托住他们。主啊，前方后方，主啊，在你的面前都是一体的。主啊，我们要为他们来不住的祷告，因为他们的服事，主啊，需要我们在后方为他们来托住。主啊，求你就饱饱的，主啊，用你的恩典慈爱托住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面对这场征战的时候，他们满有喜乐，也能够得胜。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嗯，请坐。相信这几天我们大概这两个礼拜来，我想大家已经对着 Michael Jackson 的新闻啊听得已经啊很熟悉了。Michael Jackson 6月25号突然过世。这个消息传出来，很多人都震惊。一个看起来好像蛮有各样的那个经历的人，结果在说走就走。他是在6月25号因为心脏突然停止跳动，结果送医急救不治而丧生。什么原因让他心脏停止跳动让他死亡，这个目前官方的消息还没有公布出来，所以我们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根据各样的消息很可能是跟他的服用药物有关，他可能错用了一些药物，甚至可能是因为他用强烈的安眠剂那个麻醉剂来治疗他失眠的困难，所以可能造成了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生命，这是他在没有过世之前在舞台上那种生龙活虎的样子，一下就成为右边躺在棺材里面静静的什么都不能做的一个人。所以让我们想一下，人生就是这样的无常，能够拥有的实在是非常的短暂，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会如何。 Michael Jackson 他绝对不想的，他那一睡眠那一觉是成为他人生的最后一个觉。我虽然不是本身不是热门音乐的乐迷，但是呢，因为 Michael Jackson 实在太有名了，所以这几天来看到媒体报道他这么多的消息，所以我就做一些研究。当然我自己也偶尔从电视上，以前电视上常常看到 Michael Jackson 他的舞台上的表演，我不得不承认他是非常有天分他的那个舞台的表演，他的歌确实 可以让你觉得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歌手。那我就做一些研究，看 Michael Jackson 到底做了一些什么的成就啊。我简单的看了一下啊， Michael Jackson 是六岁就开始上舞台表演啊，到24岁，就198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得到当时他的一个畅销的一个唱片叫做 Thriller。我想很多人都看过，都听过啊。这个 Thriller 是非常的轰动，轰动到一个程度呢。他那时候一个礼拜可以超过100万份啊，超过卖过100万份。这个记录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唱片能够没有一个歌手能够打破，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办法。所以就因为他这样一个成功，不但为他赚进了大把的钞票，而且也让他被当时的美国总统雷根接见，颁发最杰出的艺人奖啊，这是非常对他来讲是他的成名的那时候应该是事业的高峰。别人称他说 King of Pop， 热门音乐的王啊，这个 title 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歌手能够跟他挑战啊。这个因为大家还是公认他是现在目前为止最有才华的热门音乐的歌手。他在在他的唱歌世界40多年的时间里面，Grammy Award 的所有的奖啊，音乐所有奖他全部都得过啊，13项奖他全部每一样都得过。然后呢，他的所唱的唱片呢，到目前为止保守的正统的有版权的超过7亿5000。个 copy 啊，但是其他的海盗版呢就不算了啊，所以太多太多，所以他是非常的有名，生前是这么有名，那身后呢，他死亡以后呢，在他的那个现在最流行的 Facebook 最畅销的网站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网站啊，一共超过700万的歌迷登录啊，在他的网站上成为他的 Facebook 里面的一员啊，能够来 share 有关他的 information。这是 Facebook 目前为止最畅销的网站。那更不用讲说在他追思礼拜那一天，超过160万的歌迷登记要来参加他的追思礼拜，160万当然最后如愿以偿的只有11000个人能够拿到 ticket 能进到里面，其他的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办法，都只能在电视上看一些片段。LA 的警方在这么经济这么不景气的八月这么衰败的情况下，那一天出动了3000几名超过整个西体的1/3的警力，就维护他追思礼拜的秩序。现在因为钱花了，所以现在要求大家去抖内因为要150万的那个八月那个加班费必须要大家希望他歌迷。不过我看到网站到目前为止好像就几万块钱等内离150万的target 还有很长距离。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能不承认 Michael Jackson 实在是非常成功的，在人的面前，对不对？我相信在座的可能都觉得说哇，他这一生是不虚此行的生前这么风光，死后也这么多也这么风光，羡慕吗？羡慕 Michael Jackson 的成功吗？我们是不是再进一步的看一下，在他的成功的背后，他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稍微简单的去看一下。第一个，他说他没有童年的生活，他六岁就在舞台上表演，所以在2000年的时候。他接受一家杂志访问的时候，他说过他的一生最遗憾的就是他没有童年。他多么羡慕那些他能够盖一个跟其他小孩子一样能够盖一个 tree house， 能够跟人家去溜冰参加 party ice cream party 那个吃披萨，但是对他来讲这些都是奢望，是不可能得到的。他没有童年生活，所以我也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太 push 你们的小孩，在他们小的时候不要带他们学这个学那个，通通把他 schedule 排得满满的，让他们 be a kid， 让他们去跟别的小朋友在一起玩，因为他们一生就只有这么一次童年的生活，你不要把它剥夺。你放心，你的小孩成就绝对不会输给你。第二个，他有没有 emotional problem？ 我是放一个 question mark， 但是很多的心理学家根据 Michael Jackson 在舞台上常常会有一些出人意外的那种气，有的时候甚至是下流的那些动作出来，知道他的心里面 somehow 有一些问题。他会做一些，他会想到一些人一般正常人不会想到的事情。他受到从小受到他的父亲的也许说是虐待。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贪婪的根据 Michael Jackson 自己的父亲非常贪婪，他小时候为了榨取，为了得到更多的从他们身上，从他小孩子身上得到更多的利益，所以他 push 有时候 push 不行就用责打的方式。所以 Michael Jackson 非常的恨他的父亲，恨到一个程度，当他长大成年以后，他把他身上所有跟他父亲有关系的特征全部整形全部改变。所以 Michael Jackson 全身，他我们有人说他全身该动的地方都动过，因为他要把他父亲跟他父亲有关系的任何一点东西通通要拿去，他不要让人家知道他跟他的父亲有任何一点的相像，你就可以知道他心里面充满的仇恨对他的父亲。他去养猩猩，养老虎做宠物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想到用猩猩老虎来做宠物最重要的是他竟然会牵涉到跟年轻的小性虐待性侵犯一些幼年的男童虽然我必须承认这个法律的诉讼已经结束法院判他没有罪，但是我们从整个的过程当中，从他新闻的内容当中，我们可以知道此地无银八百两虽然美国的法律他能够成功的钻法律的漏洞，但大家可以知道心知肚明他到底有没有做那种事情。不过更重要是在外面的谣言，他除了诉讼本身以外，他在别的地方还要跟另外一个受害者私底下已经和解，所以他的 emotional 是不是那么健康，很多人都怀疑。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的 relationships， 他跟人的关系是非常的 broken。 他一共结过两次婚，但是每次婚姻都是很短的时候就结束。他的两个太太前妻没有一个参加他的丧礼，他是非常的孤独。他虽然周围安排了很多很多的人常常在他面前他可以是前呼后拥，总是围绕这么多的人，但是他是非常的孤单，他没有一个人可以知心给他讲话。所以他的遗嘱里面2003年现在的公布的遗嘱，他的小孩子的监护权既然不是给小孩子的母亲而是要给他自己的母亲，因为他没有神，实在没有一个人他可以信任，没有一个人可以信任，相当的孤单。他有很多很多的官司诉讼跟他有关系，所以有人事实上是在开玩笑说 Michael Jackson 不但是 King of Pop， 他事实上 King of Litigation， 诉讼的王，因为网站上去打目前虽然他死了以后还有很多官司跟他有关系甚至连他的兽医店都要告他，多少的诉讼是跟因为想要从他的从他的财富里面分一杯羹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会知道可能跟他的人际关系跟他的财富是有关系，造成了很多很多的诉讼。他有 drug problem， 不单他每天要靠止痛药安眠药，他甚至还有其他的 drug 的问题。他自己承认他曾经参加那个戒毒中心把他的 drug 的问题解决，是不是真的解决我们不是清楚，但是他有 drug addiction 的 problem。最重要的是最后我们都知道他有失眠的问题，他失眠到一个程度他晚上必须要靠 一般的失眠药对他来讲已经没有用。他在欧洲旅行的时候，90年代他去欧洲去演唱的时候，随行的团员里面竟然有麻醉科的医师与他同行。为什么？就是要帮助他晚上能够睡觉，用麻醉药来睡觉。所以这次他的死亡很可能是跟他的麻醉药使用过量有关系，造成他的死亡。所以在这个成功的训练的表面的后面，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镜头，一个孤单，一个百病缠身，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灵魂在后面。所以我们想到，实际上他不是一死百了，在他的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诉讼，有人估计还有更多的诉讼要来。为什么？因为他的财产，很多的人想要分一杯羹。所以我想起来啊，《传道书》6:1-2，所罗门告诉我们说，他的世光之下有一宗祸患。这个祸患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有钱，他有尊荣，但是怎么样？他不能吃用，反由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这是祸患。在 Michael Jackson 身上，我们事实上看到这样子的事情，也真的是应验。他拥有这么多的东西，但他一点都没办法享受到生活上这些东西带来的一点的快乐。难道人生是一场悲剧吗？很多人说，哇， Michael Jackson 这么成功，结果也是如此的下场。世上有多少的人拼命的想要得到 Michael Jackson 所得到的东西，不计一切代价得到了以后呢，才发现又是一场空，多么的难过，多么痛苦。然后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吗？所以有人说，人生就是一场悲剧，人生就是一场空。事实上所罗门也告诉我们说，虚空的虚空，虚空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生确实是一场虚空，但是有一个盼望，就传道书告诉我们，这个虚空可以变成不虚空，如果你从神的眼光来看，你从永恒的眼光来看，一切的虚空就会变成有意义。所以传道书，我鼓励弟兄姐妹也可以去看一下，传道书是蛮好的一卷书，告诉我们说，在日光之下一切都虚空，但是在日光之下一切都有意义。同样道理，可能有人要问说，那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要怎么样来过我们这一生？难道这个世上就是要这么痛苦啊？每一个人都这么痛苦，有钱有有钱的痛苦，没有钱有没有钱痛苦。有钱像我们当中很多都是又不有钱又有钱，情况下也是很痛苦啊。那怎么办呢？人生难道是苦苦苦苦苦啊？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人生可不可以不苦？还是从传道书里面我们来得到答案，好不好？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看一下传道书11，我们从7我们要念到12:1。打开我们的手圣经，传道书11，在后面的啊。7啊，从7我们要念到12:1。我们一起来，传道书11:7，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暗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你当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前，当纪念造你的主。短短的一个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宝贵的人生的哲理。但首先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神不是希望我们就痛苦的过着一生，神希望我们都能够喜乐享受我们的人生。所以在十一章七节他就告诉我们说，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也就是说，神所创造的一切本来是美好，因为光，神看光，光代表美好。佳美这个意思，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你跟吃蜜一样，吃蜂蜜。对以色列来讲，那个光秃秃的一片的地方，最大的享受就是吃蜜，所以叫牛奶与蜜。吃蜜是人生享受生命，用同样的字来描述人生。所以神的心意是让怎么样，以色列人，让我们每一个人，他的子民，是能够像吃蜜一样丰丰满满的来享受我们这一生，神的心意。申命记十四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很简单的告诉我们一件，在以色列的节庆里面，以色列，我们在读以色列律法书里面，我常看到的时候，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不能做，看到感觉到好像都是教训、律例、典章，看得很烦。但是因为从当中看到，事实上神的心意是让这些以色列人在神的保护下面能够享受生命。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一生一年七个节日里面呢，除了一个赎罪日那一天禁食以外，其他时间每一次庆典完了、敬拜神完了以后，你就可以在神的面前快乐的吃喝。有点像我们教会的 potluck， 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快乐的一起来吃喝，一起来享受，这是神希望我们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吃喝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纪念穷人，要纪念那些没有需要的。所以我也鼓励，我也听到有时候听到弟兄姐妹有 complain 说，哎，好像某某人都不带菜来，光来吃 potluck。 我说你要感谢神，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跟人家 share 我们所拥有的，你能够做的越多，表示怎么样？神给你的越多。神给的不但富足，不在怎么样，不在你的银行存款，而是在你肯给。你肯给就是富足的人，你如果不肯，只肯抓，那你就是一个贫穷的人。神让我们成为一个富足，跟人家一起分享，在神的面前吃喝快乐，要享受人生。享受人生有几个原则啊，这个后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至少归纳出三个原则出来。哪三个原则呢？第一个原则告诉我们，要用珍惜知足的心来享受生命。十一章八节他告诉我们说，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活多久就要快乐多久啊！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活着就是要快乐。这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珍惜，因为我们不晓得我们还能活多久，因为生命不在我们的掌握下面，我们的生命长短是在神那里。但是我们有一个责任，当你早上眼睛睁开的时候，你就要这一天你就享受生命，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当你眼睛睁开，活多少你就感谢神，你就要享受生命。用什么样的态度来享受，告诉我们说，你在享受生命、快乐生命的时候，你要想到黑暗的日子。什么是黑暗的日子？事实上就是死亡。所以说我们要在知道死亡的情况下我们要预备我们将来的死亡的情况下来享受这生命。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事实上是短暂，你就算你活到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还是在一声叹息就过去了。我真的是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一声叹息，我现在已经五十岁的人，我跟 Michael Jackson 是同年的1958年。如果我活七十岁的话，我现在仅止在坟墓里面，仅止以下都在坟墓里面，我剩下不到 20% 的时间如果神给我70岁生命的话，很快一转眼我还可以想到以前钓青蛙的时候，小时候现在你看转眼就半百的人一半进到棺材里面，要三分之二进棺材，生命实在是非常短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享受生命，要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来安排我们怎么样生命的优先程序。生命的短暂浪费时间，不是只是说我在那边无所事事什么都不做，很浪费生命这是一种浪费生命。还有一种更浪费生命，说每天忙得要死，忙到最后怎么样？不该忙的猛忙，该忙的反而没有忙，对不对？我们这是最浪费时间所以我们要有 神的智慧来定我们生命的优先顺序。什么样的优先顺序？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在死亡之前，所有功名利禄都是虚空的。 Michael Jackson 他跟你我最大差别在哪里？他的棺材是黄金做的，但是他还是躺在那里，在他的功名利禄没有办法让他从里面再站起来，没有办法让他再能够享受生命，所以不需要去为这些事情功名。但是 Michael Jackson 他是非常的孤单，我相信他已经最大的后悔就是说他没有怎么样一个可以跟他倾心吐意的人，他的一生就这样子，非常好像是很多人围绕，但是事实上内心是非常孤单。事实上每一个成名的人，你看他们事实上是非常孤单。为什么？因为他们对每一个人都不信任，他们认为每一个跟他在一起的人都是从他身上要分一杯好处的人。好可怜啊，好可怜。弟兄姐妹，感谢神，我们没有那么有钱那么有名。我记得我以前还没有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还会有人打电话给我说，哎，我要不要投资黄金投资房地产。当传道人这电话都没有，感谢主。因为来找我的人就是要跟我做朋友的人，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有我这个人在这边，所以这才是最宝贵的。我们跟人的关系应该是我们人生要刻意经营的，所以我们要努力经营我们生命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配偶的关系，我们跟小孩子的关系，我们的同事，我们跟我们的邻居，这些关系远远比功名利禄要来的重要的多，因为这些可以带给你内心真正的生命的喜乐。努力经营你生命的人际关系，我最常看到的就是我们很多人虽然道理懂，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人生的优先顺序是先把神摆第一位，人摆第二位，然后财富事业摆第三位，但是我们执行起来刚好的相反，财富第一位，人第二位，神永远是最后一位。很可惜，所以我们没办法享受我们生命真正的快乐。提到人际关系，我必须强调，大部分的人如果神给你一个家庭一个配偶的话，你最重要的关系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传道书九章九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在日光之下虚空连日能够享受生命，就是在夫妻之间。为什么？你算一算你的一生，你跟谁相处时间最久？一定是跟你的配偶相处最久。父母亲不会，我今天跟我太太讲，我说，你要想到我现在从我们结婚25年开始，你跟我在一起时间就比你跟你爸妈在一起时间还要长，对不对？我们25岁结婚，结婚25年，从你开始，现在开始，我胜过你爸爸妈妈，所以你要听我的。开玩笑哈，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一生，你跟你的配偶在一起时间，绝对会超过任何人。小孩子，我三个儿子都长大了，我现在跟我儿子见面，以前是他们缠着我烦得要死，现在是我要见他们还要 make appointment， 对不对？就在他们就住在那个 ASU 旁边啊，我开始不知道，但是他们说宝宝我太忙了，见我面是要打电话 make sure 我有时间可以跟你见面。人生这样，但是我太太从来不需要我 make appointment， 她就在我旁边，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最可悲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跟旁边在一起最多的人跟他有一些心理上的交流，这需要经营，需要经营。婚姻实在是不容易的一件功课，我们要好好的经营。用什么方式？我们要用我们的意志来经营，不是感觉。我们常常说我对你已经没有爱的感觉，所以我没法爱你，所以这是爱情小说看太多，圣经里面读太少，圣经里面的爱从来没想到是凭感觉，圣经里面的爱都是凭意志。因为神要我爱你，所以你再不可爱我还是要爱你，这是圣经里面的告诉我们用意志来爱。而且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能够从自己的眼光，因为感觉是为自己， 我觉得好，所以我可以爱你。但是如果你要一直爱别人的话，事实上是超过自己，这才是真正的新生命，神给你的新生命的爱。所以我们要用神所给我们的爱来爱不可爱的人。你的配偶，神把你配偶摆在那边，是你一生学习爱的对象。请大家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但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在结婚的没有结婚之前，多花一点心思意念，好好的研究，好好的决定你的人生的配偶，不要被外表。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不要去看外表，不要去被外表的那些东西所迷惑。你要看的是他这个人，给你智慧。我们常常想是外表，先看外表，但是呢，我们绝对没有看。但是我说怎么样看人呢？因为我每个人都罪人，都不完全，所以我建议你看这个人，他愿意亲近神的程度有多少。他愿意越亲近神，他就越有可能被改变，对不对？因为神跟神亲近的人，没有一个生命不改变的。所以你看到一个人，他敬畏神，他愿意亲近神，他外表也许没那么吸引，但是我保证你会越看他越可爱，因为他从他生命里面能够显露出神的生命出来。哪一个人不爱神？看到神的耶稣基督美善，你会不爱吗？一定会爱。所以鼓励我们要看，在选择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爱神有多少，不要看他外表，更不要听甜言蜜语。我听到有一些可能说，尤其是年轻的姐妹可能会想说，哦，多希望我的配偶很会讲话，很会讲我喜欢听的话，那很危险。因为我以前的经验说，那些很多感情玩弄感情的人都是很会讲话的人，讲话的人家女孩子被他骗得团团转。请不要要看这个人品怎么样。很多时候你看到木头人，事实上是感谢神，因为他对你讲话是实在的，是一个表里一致的。好，所以我讲了很多，也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讲一下怎么样的选择我们的下一半。但是我们的既然已经选择，我们已经结婚了，结婚是必须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你不能再说我怎么样，你结婚没有后门啊，只能往前冲，只能改善婚姻关系。你不能说我要换一个，但是你在骗自己，问题不解决，你在哪里换都没有用，而且神也不喜悦这样做。希望大家能够特别的注意，努力的面对婚姻的困难，好好的来享受婚姻里面的快乐。人生第二个原则，用敬畏神的态度来享受生命。九到十节，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心所愿的，心都眼所爱看的，都要去做。好像听起来，好像叫我们鼓励我们怎么样，及时行乐，放纵情欲。实际上这是所罗门在这边所用的一个讽刺的方法。他说，你心所愿的，你眼所爱看的，你就去做，但是你要知道神要为你所做的来审判你。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你说，你要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心，因为你心里面所想的你就会做出来。这是犹太人希伯来人他们的心，包括你的内置里面的所有的想法，心来决定你要做什么事情，行动是从心。所以他就告诉你说，你心所愿的人就会去做，但是你的，所以他就提醒你，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的心不正，你所行出来就不正，你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所以箴言四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的保守我们的心非常的重要。怎么样保守心呢？我们要让我们的心被好的东西所充满，而不是被外面的世界上的邪情欲语、那些错误的教导充满。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读神话语的时间少过你做其他时间，你如果在外面接触外面的东西，那种观念、那种想法，接触时间超过你读神话语时间，那你就很危险了。因为怎么样，脏东西进来的比怎么样清水进来的要多，那你心一定被污染。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常常用神的话语来保守我们的心，然后用祷告求神来行出，帮助我们来行出神要我们行出来的事情。敬畏神有什么好处？敬畏神能够使你不放纵情欲。 什么叫做敬畏？敬畏比英文中文翻译的敬畏比英文翻译的要好，因为英文翻译是 fear God， 但是事实上我们除了 fear God 以外，我们还 respect God。所以把神的属性，我们人对神的属性 回应讲得很好，敬畏。我们因为神的慈爱，我们知道神是可爱的，神值得我们尊敬的，所以我们要尊敬神。因为神的圣洁公义，所以神是可畏的，所以我们要离开恶事。所以敬畏就是告诉我们要尊敬神，渴慕神，同时也要怎么样离开罪恶，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当你在这种心态下，你就能够不放纵情欲。 Michael Jackson 根据他的前妻，就跟他生活最亲近的人，他告诉我 Michael Jackson 事实上是非常可怕，很可怜又很可怕，因为他拥有太多的权利，他要什么他一定可以得到，他让天上的星星可能都可以摘下来，他有这样的权利。但是绝对的权利可以带来绝对的腐败，如果你没有一个神来约束你的话，任何一个人都会成为魔鬼。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美国的 founding father 要告诉我们要不把总统的权力变成无限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知道绝对的权柄已经带来绝对的腐败。以色列人他们要求每一个君王要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目的就是要在敬畏神里面才不会怎么样被权力所腐败。 Michael Jackson 他要什么，对他来讲法律只是一个参考，他要什么他就可以拿到什么，但是结果怎么样，他就陷入到更多的罪恶当中，被捆绑。所以我们要记住帮助弟兄姐妹，我们过一个敬畏神生活。也许有人觉得说啊，我没有像 Michael Jackson 这么有权利，所以我大概也不用太担心放纵情欲。但是我提醒各位一件事情，我们事实上都很有权柄。我们在美国能够活在美国，我们已经超过世界上至少80%的人，所以你有很多的拥有东西，就是说在饮食方面你不用担心你会缺乏饮食，但是你要想心你会放纵情欲，贪吃了太多不该吃的东西，对不对？你要节制自己。像我个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那时候不乱吃东西也是一个不节制，也是放纵情欲。结果等到哪天神的几年前神用我的身体的健康来提醒我的时候，我才学到这个功课。我们常常因为放纵不节制，放纵的反面就是节制，要过一个节制的生活，能够不要太随便就受到情欲限制。我们年轻人很容易受到网络上的色情的引诱，太容易了，一个 click 就可以进到你不该去的地方，结果造成了很多。我们要学习敬畏神，克制自己的情欲。敬畏神也能够让我们不要陷入怒气跟恐惧当中。这边的第十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从心中除掉愁烦。愁烦这原文的意思是包括生气，包括恐惧。他说敬畏神能够让我们不陷入到怒气恐惧当中。什么叫怒气恐惧？这什么意思呢？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在公司里面上班碰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回到家里就拿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小孩来出气，对不对？这个情况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什么时候会生气呢？因为在公司里面老板宣布 promotion 的结果不是我是别人，哇，心里很生气，回来配偶小孩都倒霉，这就是我们的怒气。我们贪图那些不该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想要得到这些东西，我们想要得到人的肯定，我们想要得到世界上的好处，结果怎么样？得不到我们就生气，我们就嫉妒，这些东西就会让我们怎么样失去了生活的喜乐。所以当神说不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给我们的好处。你没有被升迁其实也不用太难过。你知道我以前在 Intel 的时候上班的时候，我们的 manager 离婚率是50%management 离婚率是50%。为什么？因为他们要负担很多的责任，他们的结果 有的人很早就死掉了，四五十岁心脏病发作就一命就呜呼了，有的离婚，很多的事实上都很痛苦，所以我们英特尔也修得特别贵，因为大家身体都不好，我们的部分学生真的是比较贵，我离开英特尔才发现那个 Cobra 那个费用比别人都高哈，为什么？身体都不好，大家弟兄姐妹不要贪图那些神不要给你的东西。同样的道理，我们什么时候会恐惧？我们怕失去，所以我们不要紧抓那些神要拿走的东西。你不要担心 Michael Jackson 他很担心他失去他的 King of Pop 的 title， 他很担心怎么样他的唱片销售量输给别人，他每天为了担心，担心到一个程度，我相信跟他失眠很有关系，他担心这些东西他会失去这些掌声，他会失去这些世人的肯定。但是如果从神的眼光来看，如果神要把这些拿走，你不要担心，感谢神。如果神要把你的工作上面的 position 的 promotion 拿走，你要感谢神，因为神要让你休息，神要让你换一个更好的工作，你不用担心，你不要紧紧抓住神要拿走的东西，让神拿走，神会 take care。 这就是我们敬畏神好处，我们不会陷入怒气，想要得到不该得的东西就会生气，也会不会说因为我们失去我们神要拿走的东西我们恐惧。所以请弟兄姐妹记住，敬畏神我们就不用担心这些事情。第三个一个原则，就是用纪念造物主的心态来享受生命。十二章一节，在我们的年老衰败日子没有来之前，我们要纪念造物主。什么叫纪念主的意思？简单的讲起来，纪念主就是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造物主的表示提醒我们，我们是被造的，有一位造我们的神。我们人的最大的问题之一，烦恼问题，就是把我们自己想要做神，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做神可以做的事情。我每次在坐飞机的时候，我喜欢坐靠窗口的位置，你知道在窗口位置你看，你在三万尺高空你看不到地上的人，等到飞机降落的时候你才慢慢的看到地上的人小小像蚂蚁一样，然后慢慢车子可以看得清楚，然后人才比较大一点。但不管怎么样，人都是非常的渺小，你从飞机上看人是非常的渺小。可是你想到我当时每次在想到，想说这么渺小的人却然就怎么样想要做比这个宇宙创造者还大的事情，以为我们是神。所以我们常会自己骗自己说我们可以做 anything， 我们可以做神，只要你想要做就可以做到神的事情，这是我们最大的痛苦。 Michael Jackson 50岁了，他还要东山再起，他要证明他是 King of Pop， 最后的付出结果造成怎么样，也许跟他失眠更严重，跟他的上面有关系。50岁的人就承认自己已经是老了，不能像20岁在舞台上蹦蹦跳跳，对不对？我们要承认自己是有极限，不要被骗说只要你想什么都可以达到，这是魔鬼告诉你的。因为新世纪就是告诉你你可以变成神，你可以 do whatever you want you can get it， 这是错误的说法。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的极限，我们的渺小，我们不是神，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当神看，我们没有神聪明，我们要祝福神。我们常常说我要自己做主，就好像一个小孩子，我看一个新闻，有一个小孩子他开一个，妈妈把车子钥匙留在车子上，他看到逮到机会他就开了车子就出去，结果把他车子撞乱七八糟，把附近的那个东西撞乱七八糟，还好他没有出人命。我们就像小孩子，这个有车子的钥匙但是不知道怎么开车的，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我们没办法控制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却要自己控制我们的生命，这就是把自己当神看。所以鼓励我们弟兄姐妹看自己是受造者，神是神，把该给神的东西交到神手里，追求神而不是从人来的肯定。 Michael Jackson 他享受到舞台上的掌声，他想到人家对他的崇拜， 他忘记自己不过是人，所以他想要永远陶醉在那个崇拜当中，所以他挑战自己，没有错，挑战自己，结果造成了付出的代价。待会我会讲，我们人是需要做好，但是我们不是要得人的掌声。人的掌声实在是很不可靠。我们的主耶稣就可以身上的一个看到，当主耶稣在进耶路撒冷城最后的时候，进耶路撒冷城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进入的？一大群人在他面前，何塞纳奉主名来的应该称颂，大家把他当救世主，然后来称赞他。短短的几天以后，同样的一批人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人就是这样子，不可靠。所以你不要追求这些人的肯定。Michael Jackson 他的乐迷啊、哦、，Michael Jackson 你好棒啊 ，You are the best of the best。好啊，过两天如果出现一个比 Michael Jackson 还有才能的人，他就忘记 Michael Jackson。人就是这个样子，人是非常善变的，所以你不要把你的肯定、把你的成就建立在人对你的肯定上面。求弟兄姐妹，把目标放在神的肯定，而不是人的肯定。因为人善变，不值得你成为一生的追求。主耶稣给我们最大的榜样，我们的主是最值得人家称颂的。但他作为榜样，告诉我们怎么样？他在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三、二十四节记载，当主耶稣开始行神迹奇事的时候，很多人要遵循他，要捧他做王。结果主耶稣说怎么样？他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这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不要寻求人的掌声，不要把你的生活的目标、把你的成功定在人对你的肯定，要定在神对你的肯定。神可靠，人不可靠。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不要想要自己说啊，别人说你好棒，你好能干，其实这都是你为这个拼老命的话，到最后你自己找嘛自己的麻烦。老板说哇你好能干，就拼命的加班，又会得到更多肯定。老板今天说做能干，下次你做半天，老板说你不能干了，你要时间就加长，再继续做，继续做，做到最后怎么样？什么都没有，老板也不说你好。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寻求人的肯定，学我们主耶稣基督，学神的肯定。但是并不代表说我们不需要追求卓越，我们在世上做什么事情，我们要认真做，好好做。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荣耀神，而不是证明我们比别人好，得到人的肯定。这很重要。我们基督徒不是懒散，不是随便混日子。我们基督徒神所给你的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做得尽善尽美。但是结果怎么样？会不会得到升迁？会不会得到人家肯定？这不是重要的，目的是要得到神的肯定。所以我们要让神得荣耀，千万不要自己去抢，自己去想得到人的。所以做完工作以后，老板不赏识你没有关系，老板赏不赏识不是重点，是神觉得你有没有做得好。要追求卓越，目的是为了荣耀神。最后我要提醒各位，我们让神做主并不是宿命论。什么叫宿命论？宿命论是我们要想说，哎呀，反正神一切都是决定，神是主，那就我就不要去做，反正都是神决定的，我要成功就成功，不成功就成功，不成功就不成功，没有关系。不是的，这是一个我们没办法明白的奥秘，就是神的主权跟 人的责任怎么样能够并在一起。在查以弗所说就跟弟兄姐妹讲，我没有办法了解，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情，一个原则，就是说好的东西，你得到好的东西你要感谢神，因为是神给你的恩赐，神赐给你的。但是不好的犯罪那些事情，不是神赐给你要去犯罪，这是你的责任。所以有什么样好的是给神，不好的给自己的神反省，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要了解，当你在一生做的时候你没有做好，那你就要为什么没有做好，你就要把它做好一点，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鼓励我弟兄姐妹，当你碰到人生中一些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先反省一下，是不是你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神借这些事情来提醒你需要改进。 这是我们要做反省的机会。那提到一件事情，我们怎么样反省？所以我们要跟神有很好的关系，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这需要祷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祷告，我们就传达一个信息，我比神还厉害，我不需要神的帮助。那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所以我提醒你，我们要借着祷告要让我们成为完全人。你也许有世上的很多的财富，生活不忧虑，但是你在品行方面，在跟神的生命方面，你还需要改进，那你就要祷告，求神让你能够做出那样的事情，因为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最后我要用一个结论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生只能活一次，我们只能活一次啊！提醒，用今天的信息来提醒一下，所以我们只有一个 life 可以过，那我们就好好的把这 life 过完。我们要享受神所给我们的生命。刚刚提醒我们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神让我们来享受，神让我们跟我们的配偶一起来享受，不要被骗。圣经上，我在这边提醒各位弟兄姐妹，尤其我们的弟做弟兄的，我们在今天那个时代很容易受到引诱，不该有的性关系，我们常常会引诱。所以弟兄姐妹，圣经上告诉我们很多很多关于淫乱的问题，我们要特别的谨慎，不要做得罪神的事情。在婚姻上面，我们要保守，不要做淫乱的事情。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神也知道，所以圣经上最多的教导两个，一个是淫乱，一个是贪财，这两个就是我们人最容易犯的。所以我们弟兄特别要注意淫乱方面不会有好的结果，这是神所提醒我们的。所以我们只能活一次，我们要好好的，我们要好好的面对我们婚姻的问题，好好面对我们的人际关系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生命短暂的，当你最可惜的一件事就是说，如果当你的配偶离开你的时候，因为死亡离开的时候，你才想说啊，我真后悔，我当初应该好好的对他，不要有这样的后悔，现在就可以开始把你的婚姻把人际关系好好的解决。然后我们要纪念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 respect， 我们要爱我们的神，然后我们要离开罪恶，然后我们要纪念我们是受造物，我们不是该给神交在神手里，该我们